现在家庭吃海参啊，比较担心几件事情。 嗯， 第一，担心海参的生长环境不好，影响海参的质量。第二呢，担心成年体海参的休眠期过短，影响海参的营养价值。第三，价格太高，老百姓的菜篮子呀承受不了。 哎， 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厂家特别带来的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您一定要关注一下。 是的，鲜芋仙海参是生活在地中海深海里的纯野生海参，以海底的微生物和海藻为食，要经历一年多次的休眠期来储存营养。那官方的统一售价呢是1999，一盒是200克，40多头左右。本档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元的价格之外呢，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划算到每盒啊才524，这每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只要13块钱，这才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正的菜篮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还不止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13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之外，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送您。 太棒了！ 三伏天里呢，空调吹久了也同样会感冒发烧， 嗯， 所以一床亲肤柔软又暖和的夏凉被就送得非常应时应景了。 是， 但因为夏季海参的货源紧张，我们的活动呀随时截止，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可能啊会有朋友纳闷了，说那夏天用电紧张，用水紧张，用 WiFi 网络紧张， 嗯， 怎么海参也会紧张呢？ 哎， 告诉您啊，首先呢是因为夏天出汗多消耗大，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一些食材来食补，而海参呢刚好是低脂肪高蛋白的，自然就成了全家老少食补的佳品了。 嗯， 其次啊，现在是夏季，正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一般这个季节很多沿海城市是禁止捕捞的，以免影响了海参的自然生长和生态平衡，所以呢但凡是野生海参，现在的货源都是很紧张的。 嗯，那今天想购伏天进补入冬打虎，花十几块钱体验野生海参的活动呢，您一定要把握住了。 是， 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鲜芋仙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这一盒40多头的淡干海参，四盒就是160头。 哇， 要是隔2天吃一头的话呢，可以吃上一年多的时间了。 嗯， 这要是划算到每个月的话呢，只要200多块钱。活动随时都会取消，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0054的蔡小姐就说了，看到同事李姐每天都有海参小米粥，感觉好幸福啊。 嗯， 要真是13块钱一根的话呢，那我也要每天做海参小米粥吃。 嗯， 还有4587的李女士说，我家住6楼，没有电梯，老妈来给我带孩子，每天爬楼啊都特别辛苦，所以呢想买点海参给她吃。 嗯， 还有5877的刘先生是给两边的老人订购的，说呢平时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都存着，干脆呢就直接买了海参给他买好送过去。 是的，做父母的都一样啊，觉得儿女在外奔波呢工作太辛苦了，舍不得花我们的钱，其实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健康啊才是我们的福气。 是， 那海参呢历史悠久，它是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的，是8大珍品之一。现在研究也证实呢，海参当中啊除了特有的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之外，还富含了多达16种的氨基酸。 哎， 是天然食材中不可多得的营养佳品。 是的，那今天呢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3块钱品尝到的是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 嗯， 我们可以确保的是每一根都是地中海纯天然生长的，而且都是达到一级品的，含盐量低，泡发率高，关键是全家老少都能吃。 是， 给孩子做个海参鸡蛋饼，鲜美又劲道；给父母啊包一个海参豆腐煲，好嚼又营养；给爱人呢可以凉拌个海参丝，爽口又开胃。总之呢，全家老少都能吃。今天呢，699到岸价直供，而且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床夏凉被。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提醒到各位啊，我们的活动随时都会取消，所以呢，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订购三盒就送一盒，而且还有一床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哎，大寨主，我得跟你恳求点事儿。 哎呦，您干嘛这么客气啊？还有什么恳求那么一说吗？您就吩咐吧。 没别的，那个山下那些驼夫啊，他们那个驼车呀、驼轿啊，这些车辆什么的，你得还给他们呢。 嗨，大寨主兄弟哈哈一笑，当然要还给他们呢。不仅要还给他们，他们是我恩公雇的这些驼夫，他们在哪儿呢？都在山下，你等着，我把他们都给叫来。 徐庆一转身来到山口外边， 哎，这些人怎么都过来，都过来呀、啊。 这些驼夫远远看着是徐庆， 三老爷，我们过去行？ 你过来过来，都没事了没事了。 这些驼夫陆陆续续都过来了， 走走走，跟我上山，跟我上山。 啊， 驼夫们这么一听，什么我们就跟您上山呢？上山他们还不把我们给宰了？ 嗨，这回没事了啊，保证能把你们个驼轿车辆都还给你们啊，那还管饭呢。 回头啊，你们还得驮着东西，对不对？还得护送着那位师公子，还得回家呢，不是吗？ 哦，是吗？好，跟您上山，跟您上山。 这些驼夫啊跟着也就来了，他们也就刚要往山上走，这个时节从这个山下要上来两位，哪两位呢？南侠展昭，双侠丁兆辉。这二位啊，全都是按照魏征指引的方向走这个山道。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的来到山口，大家伙又重新见了见礼，哎，说着说怎么都会在这儿了。那位大寨主雄威把手这么一摆，列位列位，不要在这儿讲话了，赶快的到大寨咱们大厅那儿落座叙谈。 对对对，是是是，这话说慢着，我们还有两个人呢，追着你们那位三寨主往那边去了，是不是？您派一位，我们这边呢也派上一位，赶快的把他们找回来，就别让他们再打了。 对对对对对对， 雄威赶快一点手叫过一个喽啰兵头目来，这话呢把狐狸给叫过来了，你们两个人赶快追下去啊，告诉他们千万千万别再打了，都是自己人，赶快的叫他们到大厅这儿喝酒来。 是是是， 狐狸跟那个头目往那个方向赶快就跑下去了。这些人呢就在这个雄威的带领下，他们一块上山来到大寨的大厅。施俊在这儿啊，吓得是啊，浑身颤抖，体如筛糠。怎么呢？您想想啊，他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让他看守大寨，外边到底怎么样了？呼呼啦啦，眼瞅外边来不少人，哎呦，是不是官兵把这儿给抄了？如果官兵真的要是把这儿给抄了，还不连我一块都给办了啊？进来这么一瞅，嘿，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雄威用手一指，您看，这就是我的恩公施俊施相公。知话赶快上前，这位施公子，您不认识我吧？说个人您准认识。哪一位呀？嘿嘿，爱虎您认识？ 哎呀，那是我的拜弟呀。 嘿嘿，那是我的徒弟。 哦， 施俊这么一听赶快上前行礼，原来是智叔叔，然后给他这么一引荐。施俊倒好啊，在位的不是大爷就是叔叔，一劲儿的行礼，赶快的吩咐喽啰兵把这残席撤下，重新换上酒席，大家落座。还想再让这个施公子坐在首位，那他哪敢呢？推让了半天，大家伙呢按着年齿依次落座。大家伙落座之后端起酒杯来，刚要喝酒，眼瞅着那个彭玉带着姚猛、龙涛还有胡烈这四个人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四个人那模样，大伙差点都乐出声来。 怎么？ 这姚猛跟龙涛身上都是土啊？ 怎么回事啊？这俩人不是中了彭玉的计策，掉进那个陷坑里边去了吗？这回呀、啊，彭玉可高兴了，心想这俩大个小子你们追得我好苦啊， 嘿嘿，这回你们追呀、啊、怎么样，掉进去了吧？ 我呀虽然说手里边没有兵器，

单位工作餐全素的就有10块钱。 每次回家晚了，小区里没车位，停在路边一次就是10块钱。我儿子喜欢吃羊肉串，一串大的羊肉串都得10块钱呢。 每天我们都在花掉好几倍的十块钱，但每张十块钱都是认真选择过的吗？今天让我来为您介绍一款十块钱的超值选择吧，这就是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的，来自于地中海深海环境里自由生长的鲜芋仙海参，每一头都是大自然的产物。除了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些常见的营养元素之外，它们还富含了珍贵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等等，所以大家才会称海参为高档食材。 是的，那今天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本档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们，除了可以享受699元的单盒裸价之外，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等于说原价7996元的四盒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划算下来每盒是524，每头海参呢大概只要10块钱左右。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没有听错啊，每一头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呢只要10块钱，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免费赠送，可水洗可机洗，省心舒适又亲肤，夏天当空调被，冬天当棉床单，一举两得，多划算。但是因为夏季啊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很多沿海城市是禁止捕捞海参的，所以货源有限，十块钱进补海参的活动随时可能结束，您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秦女士说，我带孩子随便点个豆汁和胶圈都不止10块钱。你们10块钱能吃野生海参是真的假的？您不相信啊，可以试一试，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呢免费的送身到家，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啊当场拒收就行了。还有家住东城区的刘阿姨说，想购时间推荐的产品呢都是挺不错的，像瑞麟羊奶我就一直在喝，价格不贵还营养，今天十块钱吃野生海参这个价格我也挺满意的。 还有家住通州区的张大爷说，十几年前啊，我在大连做过生意，那个时候的海参啊特别鲜，也特别劲道。听说你们是纯野生的海参，不知道品质怎么样？您放心啊，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确保每一头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纯野生的海参， 是 每一头都是自然生长的成年体海参。虽然这个深海环境造就了野生海参大小不一的个头，包括与礁石珊瑚摩擦之后圆突突的这个刺根，可能没有市面上的这个海参那么漂亮啊，但是营养和品质我们是非常自信的。 没错，只要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鲜芋仙海参的国家检测结果上明确标注了营养物质的含量，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53.6克的16种的氨基酸，73.1克的蛋白质和1.26克的脂肪，可见呢脂肪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您啊可以大胆的吃，而且呢说白了就冲着纯进口纯野生又是十块钱一头的价格，您也应该来试一试。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就像我们片花里说的一样，每天十块钱哪里花不到呢，但是十块钱的价值您感觉到了吗？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的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不需要花到单盒的裸价699元，只要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划算的每盒啊只要524块钱，每头野生海参才10块钱， 是 而且还有一床2米乘以2米3规格的夏凉被免费赠送，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如果您是打算送朋友的话，野生海参高档大气又有范儿，而且呢价格都不便宜啊。但如果说您是自己吃的话，十块钱一头的野生进口海参，您就更不用纠结了。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乘坐至圣日月潭。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六集， 月圆扯着索额图的衣袖往外走，索额图只好回到梅树下替月圆折梅花。月圆故意乱叫乱喊，一会儿说要那只，一会儿又说那只不好看。眼看着差不多了，索额图拍手作罢。李老先生捡出了几只送给明珠，明珠谢过收下了梅枝。叫月圆这么一闹，明珠和索额图只好告辞了。明珠同索额图一走，月圆得意了笑了起来。陈静从课堂里出来， 谢月圆妹妹了。 李老先生这才明目过来，说 这个鬼精灵怎么不想想别的法子。哎呀，可惜了我的梅花。 听陈大哥说这两个人可能是坏人，我急得不行了，还有什么好法子呀？ 这两个人好生奇怪。 前辈您不知道，刚才要进去看屋子的那位可是御前侍卫索额图啊。 嗯， 只顾着赏梅的那位我也见过，也是皇上身边的人，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李老先生万万没想到这一层上，也问 您如何认识他们， 曾经巧遇过。 莫不是他们知道陈大哥躲在我们家了？ 这倒未必，我只是估计杀人的真凶还没有抓住，他们是在暗访。先知，我估计您还出不了我这扇大门。 陈静只好回到房间木然地呆坐。李老先生本想让他独自待会儿，可知道他心里必定不好过，又过来陪他说话。此时陈静忽觉悲凉起来，说 哎，我如今犯了什么煞星？去年秋闱，我不满考官贪赃舞弊，同落榜的世子闹了府学，差点掉了脑袋。新科举人第二日都去赴巡抚的鹿鸣宴，我却在坐大牢。这次来京赶赴春闱，我打定主意不管闲事，可倒霉事儿偏偏要撞上门来。 先职也不必着急，你只管在这里安心温书，静观其变，说不定您在这待着，真凶就被抓起来了呢。 怕就怕抓真凶的就是真凶啊， 如此可就麻烦了。所谓学成文武艺，祸与帝王家，用自己的学问报效朝廷，这正是读书人的本分。但官场的确凶险，这科场就是官场的第一步啊。 陈静心如乱麻，唯有叹息不止。 唉，有句话我本想暂时瞒着你，想想瞒着也无益，还是说了吧。刚才田妈说管这片的街坊的地保，眼下正四处打听谁家来了亲戚，说是查访朝廷侵犯，我猜他们要抓的人正是您呢。 如此说来 我留在这里终究会连累您的，我还是早早的离开了算了。 贤侄万万不可这么说，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何来连累？只是事出蹊跷，得好好想办法才是。 我现在是求告无门，束手无策呀。 贤侄，不管事情会怎样，我有一句话相告， 请前辈赐教。 老身终身虽未做官，但吃长几岁，见识不少，我有些话你得相信。春伟假如真有舞弊，迟早会东窗事发，可这案子不能从你口里说出来。记住，你不论碰到什么情况，要一口咬定只是被歹人追杀。 这是为何？ 官场如沧海，无风三尺浪，凶险得很呐。谁有能力舞弊啊？都是那些高官大官。那日夜里你在白云观里头听到说什么李大人，今年会试主考官正是这位李振业李大人。朝廷里的李大人不止他一个人，但谁又能保得住不是他呢？你哪怕中了进士，也只是区区的小卒，能奈谁何呀？所以闭嘴是最好。 眼看着会试日期到了，杀人真凶没有抓着，陈静也不见人影，只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李锦就是陈静杀的。开考那天，索额图一大早才要出门，阿玛索尼叫住了他。 索额图，查科场案的事儿你不必那么卖力。 阿玛，这是为何呀？皇上让您同鳌拜查办科场案，我同明珠暗下里协助，皇上对我很是恩宠，我不敢不尽力啊。 糊涂，科场案不是那么好查的，一旦查出来必然牵涉到很多王爷和朝廷重臣，涉及的人越多，我们自己就越危险。 可是皇上整天为这个事儿发火呀。 你别老是说皇上皇上，这皇上也得顾及着王爷和大臣们。 阿玛的意思是，那这案子最好查不出来。 哎呀， 索尼拿手点点索图的脑袋说， 你呀用这个想事儿。 又点了点索图的肚皮， 用这个装话，别老把什么话都给说明白了。 索图听着仍是糊涂，却只好说道， 知道了。 你呀性格太鲁莽了，只知道打打杀杀，你得学学人家明珠。阿玛老了，今后咱家要在朝廷立足，可就指望你了。 索图听完阿玛的话，急忙赶到宫里去了。今天正是会试头场考试，天知道皇上又会吩咐什么要紧的差事。跑到乾清宫，果然听说皇上要微服出宫到贡院去看看。索图同明珠等几个侍卫都着了百姓的装束，随皇上去了顺天府贡院。皇上并不进贡院去，只是远远地站在那儿看着，也有举人家里有人来送考的，都远远地围着观望。贡院的四周布满了带刀的兵丁，一派杀气。举人们手提考篮排着队，挨个让官差搜身。考篮里头放着笔墨纸砚，外加小包木炭。那笔得是笔管镂空的，免得笔管里头有夹带。木炭每根只许三寸长，也是怕人作弊。领头搜身的监考官是礼部主事吴云鹏。轮到搜谁了， 那举人就把烤篮放下，高高举起双手。官差先仔细翻着烤篮，再从头到脚摸一遍，鞋子都得脱下来看。有个举人见这样子实在有辱斯文，发起牢骚来说：“举人，举人，就是举着手的人。”有一次，有个举人见不得这种场合，双手才举起来，裤子尿湿了。举人们见了，哄然而笑。当时立马跑来两个兵俑，举鞭就朝尿裤子的举人打去，骂他亵渎圣地，该当何罪。那举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然后被拖走了。张骞站在队列里缓缓前行，无意间回头看见了陈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陈静今儿清晨给李老先生留了张字条，壮着胆子跑到贡院来了。这几天他左思右想，反正自己坐得稳行得正，当着那么多举人和朝廷官员，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敢把他怎样。他终于想明白了，不怕官府明里捉他，就怕歹人背里暗算。陈静内心毕竟惶恐，只是低头慢慢往前挪，并没有看见张骞。陈静的不辞而别急坏了李老先生，他一大早听大贵说陈举人不见了，只是在桌上放了张字条。李老先生看了字条，只说大事不好，陈静肯定要出事儿。这个时候月圆也起来了，哭着爹爹想办法。可李老先生哪有办法可想啊，只好去贡院看看，月圆硬要跟着去。这父女俩就到了贡院外，望着那刀刀枪枪的，月圆特别的害怕。李老先生紧紧抓住月圆的手，叮嘱他千万别乱喊乱叫。皇上由明珠等拱卫着，也挤在人群里，同李老先生离得很近，但没看出什么异样来。轮到搜张骞的身了，张骞放下烤篮，高高的举起了双手。吴云鹏看看名册，嘴里念着张骞的名字，早有人拿过烤篮翻了起来。吴云鹏反复验看着那个砚台，张骞的心跳得如鼓一样，还好总算没看出什么破绽。张骞的衣服却早汗湿了。吴云鹏喊声走吧，张骞忙收拾起烤篮进去了。终于轮到陈静，他放下烤篮，举起了双手。吴云鹏自言自语地说：“ 陈静。” 陈静听着自己的名字，心惊肉跳，故意侧过脸去。吴云鹏却没有半丝的异样，只是冷冷地望着手下翻着烤篮，搜着陈静的身。没搜出什么东西来，吴云鹏说：“ 走吧。” 陈静尽量放慢脚步，从容地往里走。这个时候，吴云鹏突然回过神来，回头说：“ 陈静，快抓住他！” 马上有人跑上前去，把陈静按倒在地。陈静叹息一声，心里倒并不害怕，只是可惜，今年科考肯定黄了。陈静正要被带走，忽听有人严厉的制止：“ 慢！” 原来明珠飞跑着过来，不让官差把人带走。吴云鹏并不认得明珠，却猜得此人肯定颇有来头。眼见着十几个人飞身而至，然后闪出一条道来。皇上背着手走过来了，明珠轻声奏道：“ 皇上，这人就是我们要抓的山西举人陈静。” 皇上并不说话，只是逼视着陈静。陈静来不及说什么，却见吴云鹏早跪了下来，叩头说：“ 不知皇上驾到，臣罪该万死。” 立马跪倒一片，高喊万岁。 李振业、魏尚书等八位考官闻讯，慌忙从贡院里跑了出来迎驾。 臣叩见皇上。 陈静见所有人都跪下了，才回过神来，慌忙跪下说： 山西学子陈静叩见皇上。 皇上仍然不说话，只是望着陈静。李振业奏道： 皇上，陈静身负凶案，竟敢前来赴考，真是胆大包天。 学子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敢来赴考是因为我清白无辜，学子突然身临杀身之祸，如坠五里云雾。 启禀皇上，去年山西就位之后闹腐学，如孔圣的举人中间就有陈静，蒙皇上恩典，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没有治他的罪，没想到他不知感恩，变本加厉，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锦。 我为什么要杀李锦？李锦家贫，住不起客栈，店家要赶他出门，我看他学问好，人也忠直，还替他出了银子。 皇上，陈静的罪就出在他家有银子上头，他企图贿赂考官，被李锦知晓，李锦扬言要告发，他就狠下毒手。 这时魏尚书奏道： 皇上，陈静很有可能为这事杀人，臣也这么推测，但没有实据，不能臆测。 李振业瞟了眼魏尚书，向皇上奏道： 魏尚书是陈静山西老乡，他这话明里说的公正，实际上是在袒护。住在快活林客栈的所有举人都听见，李锦被害的那日夜里，说他知道谁送了银子，谁收了银子，还说第二日要去顺天府告状。也就是在这个夜里，李锦被人杀了，陈静逃匿了，这些难道是巧合吗？ 魏尚书并不反驳，随李振月说去。陈静听说这位就是魏尚书大人，不由得抬头望望，魏尚书却低头跪着，目不斜视。皇上一声不吭，听了半天，这会儿才说： 好了，这里不是刑部大堂，科场贿赂，朕深恶痛绝。你们这些读书人，朕指望你们成为国家栋梁，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只把科场当作生意场，他们将来晋升官场，必然大肆搜刮，危害苍生，祸及社稷。所以凡是科场贿赂，朕只有一个办法，杀。 皇上转身低头望着陈静，问他： 你居然不怕死？ 若要枉杀，怕也无益。 皇上，陈静真是大胆，竟敢这样跟皇上说话。 皇上听陈静说出这话，也有些生气，面露愠色，一时没有谁敢说出半个字儿。沉默半晌，皇上却突然下了御誓： 放了陈静。 李振业惊呆了，嘴里直喊着皇上。皇上并不理会，只对陈静说了句话： 朕准你大笔，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 谢皇上恩典。 皇上又吩咐索额图： 陈静出围之后暂押顺天府大牢。 索额图应了声扎，自觉得宠，便瞟了眼明珠，脸露出得意的神色。陈静谢恩之后站起来，提着考篮就往贡院走。皇上望望陈静，竟然笑了起来说： 你倒真是从容，别人见了朕没罪也要发抖。好了，你们都起来吧。 这 跪着的大小官员和举人也都谢恩起身，躬身站着。远处李老先生跟月圆本已吓得要命了，这会儿见陈静又被放了，不知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歹人没事了，也放下心来。哪知道刚才站起身旁那位年轻后生，原来竟是当今的皇上。李老先生叫到月圆回去，月圆却想再看看， 皇上还要从里头出来呢。皇上进了贡院，四处看了看，李振业仍不甘心，奏道： 皇上自是明断，臣以为那陈敬…… 皇上不等李振业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说： 天下哪有傻里傻气送死的人，陈敬真杀了人，他早躲到爪哇国里去了，还敢来复考？此事蹊跷， 待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也是有的。 皇上感觉非常奇怪，定眼望着李振业道： 李振业，你是一向老成持重，今儿有些怪啊。 臣只为取事大典着想。 皇上心里已有疑惑，问他： 李振业，你们已经所愿多日，外头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举人被杀，这是天大的事情，总有风声吹到贡院里去。 取事大典才是天大的事情，贡院要做到四个字：密不透风。 李振业这才知道自己话说多了，忙说： 臣等并没有同外头沟通任何消息， 你们只操持好取事大典，外头天塌下来也与你们无关。 皇上巡视完了贡院，起驾还宫去了。李振业等考官们挨个跪在贡院门外，只等皇上轿子走远了才起身回去。御驾没走多远，皇上突然召明珠近前，吩咐他： 明珠，你是个精细人，你最近不用试驾，且四处寻访，留神任何蛛丝马迹，你这就去吧。 明珠领了旨，叩拜而退。他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回头见公园外仍围着些人，便朝人群走去。眼见着皇上走了，公园外看热闹的、送考的便三三两两走开。李老先生领着乐园才要走开，忽见几个人特别眼熟。老先生还没回过神来，那几个人互递了眼色，匆匆走开了。一看他们的背影，正好是三个人。李老先生这下想起来了，他们竟是那日深夜追杀陈静的人。李老先生心想此地不祥，拖着月圆就要离开，才走几步，却听得有人朝他叫： 老先生。 李老先生抬头一看，竟是上次去他家看梅花的人。李老先生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只是不知道姓甚名谁。李老先生点头笑笑，故作糊涂说： 您家也有人下场子了？ 没有没有，看看热闹，想必老先生家里有人在吧。 李老先生也道家里没人应试，也是来看热闹的，说罢拱手道礼离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